第16课，结婚越来越不容易。对中国人来说，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。但是，比较一下不同年代的结婚花费，就会发现，结婚好像越来越不容易了。 结婚是人生大事，中国人非常重视，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却发现结婚好像越来越不容易了。20世纪70年代，江小平54岁，那个时候普通人的工资一般在30元至50元之间，结婚基本没花太多钱。我结婚的费用一共才600元，其中400元是我婆婆出的，200元是我母亲送的。这600元做衣柜花了80元，做床花了80元。那时候都是自己在家做衣服，所以我又花了120元买了一台缝纫机，还买了一块梅花牌手表。除了这些，我还做了2身结婚穿的衣服，到照相馆拍的结婚照还是那种手工上颜色的，因为是朋友，所以没要钱。20世纪80年代，张红46岁，当时结婚的花费一般在3000元左右，其中男方给女方的彩礼钱需要500元至1000元，请参加婚礼的人吃酒席和做简单的家具需要花费500元至1000元左右。酒席都是自己在家里办的，就几桌，所以花费不是很多。那时还不流行买房，都是和父母住在一起。买比较贵的东西时由男方花钱，便宜的东西由女方花钱。20世纪90年代，刘振兴38岁。 房子是分的，没怎么装修，花了不到3000元。那时候开始流行拍婚纱照了，我们也赶时髦拍了一套。我还买了一套980元的名牌西服。当时挺流行送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等首饰的，还有电视机、洗衣机、录像机这3大件家电，这些花了15000元左右，还有6000元的酒席费用，这样一共花了25000元。这些钱除了我们两个省吃俭用攒的10000多元外，有5000元还是从亲戚那儿借的，其余都是双方父母给的，感觉负担有点重。 21世纪初，王鹏27岁。 我结婚的时候买房子花了43万元，装修包括家具等花了10万元，婚纱照5000元，婚礼那一天的费用3万元，蜜月旅行8000元，最大的支出是买房。我俩都是独生子女，双方父母对结婚这件人生头等大事都特别重视，买房子、装修和别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双方父母负担的。哎，结婚真是不容易呀。 小知识： 中国人的结婚风俗。中国人在结婚前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比如拍婚纱照、布置新房、订酒席、准备婚礼等等。不同地方的具体风俗可能有所不同，但是结婚一般都要举办婚宴。婚礼当天，新郎新娘的亲戚、朋友、同事 都会前来祝贺并送上礼物。有的人会送他们认为比较贵重的，并且是新郎新娘需要的东西，而大部分人都是送红包。根据和新郎新娘的关系远近，每个人送的钱数不等。婚宴过程中，新郎新娘一般还要到每桌去给到场的亲友敬酒敬烟，以表示感谢。